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7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沈觉，可玄起的心慢慢落了下来。这小子活得好好的，挺好。沈觉调转马头，迎上他的目光，隔着人群的对望，沈觉的眼神漠然又陌生。夏侯恋像被火蛇舔了一下，忙收回目光，策马往后靠了靠。朱顺子几乎吓呆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还是不打扰了啊，是卑职唐突，实在抱歉啊，抱歉。” 一边说一边冲夏侯恋使眼神， 快走快走。 二位何故如此见外？相逢就是缘分。 沈觉在马上欠身含笑道： 最近道上不太平，匪徒甚多，我们同行相互也有个照应。在下谢金兰，田猎东厂长班之职，二位换杂家谢长班便是。 谢金兰，听到这三个字，夏侯恋心里一抽，手握紧缰绳。朱顺子吓得腿肚子发抖道： 这个 眼睛瞄向夏侯恋。 既如此。 夏侯恋费力地扯出一个微笑，拱手道： 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朱顺子瞪着夏侯恋，夏侯恋没有理他，策马跟上众番子。朱顺子无奈，只好也跟着。一路风驰电掣，闲眉疾走，番子们沉默着奔袭，像一道无声的凶潮。马蹄溅起尘土，远远看过去，他们像裹在风尘中的黑色短剑，而沈觉就是最前方的箭头，锋芒毕露，冰冷又锐利。他们足足跑了一天，临近傍晚才停下，就地扎营。朱顺子累得想要趴在地上，可还是硬撑着瞅准机会凑到夏侯恋身边商量对策。 老爷，这可咋办呢？ 朱顺子头疼欲裂。 虽说咱们刺杀的时候蒙了脸，沈觉认不得咱们，可咱们现在入了狼窝了，要怎么全身而退呀？ 过了会儿，朱顺子自己又道： 哎呀，完蛋了完蛋了，我这右眼皮总是跳。哎，右眼皮跳是什么来着？跳财呀、啊、还是跳灾呀、啊、 天阴阴的，没过多久雨点下起来了，被凉风兜着落在地上，印出一个个清钱大的污渍子。番子们忙着搭帐篷和行帐，起炉灶生火做饭，朱顺子在耳旁嗡嗡的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夏侯恋透过来来往往的人望着前面的沈觉，他避开了人，站在几十丈外的小土坡上，距离太远，夏侯恋看不清，只能瞧见他黑不溜秋的一个影子，零零丁丁，孤单的不像话。 哎，老爷，你没听我说话呀？ 朱顺子扯他的衣袖。夏侯恋扭过头 他们肯定是秘密行动，被我们瞧见了，焉有放走我们的道理？不杀了我们就不错了。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咱们潜伏在这儿，找机会去驿站给魏公公通风报信儿。 得了吧，你给我安生待着，再惹事我揍死你。 夏侯恋站起身来，拉过一个番子问道： 你们长班林振宇呢？不去送把伞？ 番子摇头： 长班有令，他一个人的时候不许我们靠近。 夏侯恋拧眉道： 他说不靠近就不靠近，他身子弱，一会儿生病怎么办？ 番子还是摇头，莫名其妙地看着夏侯恋，觉得他多管闲事。夏侯恋左右看了看，从别人的食物里头捡起一把油纸伞，不理会那人 哎，你干嘛 的叫唤，朝沈觉走过去。到了沈觉边上， 夏侯恋打开伞，细雨纷纷里，外面是暮色四合的广漠天地，清油伞为他们撑起一个小小的世界。夏侯恋怕他被淋着，把伞往沈觉那儿偏了偏，把他整个人罩在伞底下，顾着他那头，自己这头就顾不到了。雨点子在雨伞上面汇集，沿着伞缘流下来，断了线的珠子一般啪嗒啪嗒打在夏侯恋肩膀上。沈觉显然没料到夏侯恋会过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弯了弯唇角道： 多谢。 他的脸色不大好，白得像纸糊的似的，右脸颊上有一道极细的红痕，不凑近看看不见。这小子估计是之前和别人打了架，竟然被划伤了脸，幸好不严重，应该不会留疤。往事纷然如烟，夏侯恋想起从前的事，那个羸弱但骄傲的小少爷已经长大了，个子高挑，腰背挺拔，隐隐能看出从前的影子。他忍不住想，他现在不是切兰刺客了，沈觉也不是东厂督主了，他们还能和好，像小时候那样在一起吗？想想又觉得自己可笑，已经是陌路人了，旧事何必重提。夏侯连把伞塞到沈觉手里，转身想走，沈觉忽然叫住他： 高总旗，左右闲着无聊，不如说会儿话。 在京师待久了，他说话也带着京片子的牲口了。夏侯恋呆了一下，道了声好，接过他手里的伞为他举着。说是聊天，可两个人都沉默着，好像憋着劲儿等谁先开口似的，只听得飒飒雨声，风裹着雨点扑过来，满脸湿凉。夏侯恋渐渐绷不住，四处乱看，低下头正瞥见沈觉右手手腕上挂着一串盘得发红的星月菩提珠，终于开了声道： 长班信佛。 沈觉抬起手腕，低头看那菩提子，红得发亮的珠子一个连着一个，底下垂着碧玺佛头塔。他垂着眼睫道： 信过一段时日，开过光，也求过签，也请过长生牌位，庙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名目挨个做了个遍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上天听不见你的祈求，神佛也看不到你的磕头，求不得的依旧求不得。 或许是时候没到呢， 夏侯恋说： 你方才说请长生牌位，这珠子莫不是为别人戴的？ 为一个故人。 沈觉轻声道，风吹过来，他的眉宇都是凉的。 我去京师里头最灵验的寺庙求拜，保他平安，祝他长寿，可他还是死了。 夏侯恋对死亡并不陌生，过去的十年里，死亡和他如影随形，走到现在，虽仍做不到淡然无味，却也能坦然面对。沈觉对这个故人如此耿耿于怀，大约是他在宫里的相好吧。夏侯恋斟酌了一会儿词句道： 人生大限无人可破，该走的都得走，他在天上肯定不舍得你难过，长班还是节哀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